在我国因暴雨而惨遭冲坏的古墨山纪念站到墨山站区段的数十公里铁路已得到恢复并通车。铁道省及其下属单位的干部和工人群众仅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40处被冲坏铁路的恢复工程，创造了奇迹。第一列火车17号到达了墨山站。另外，咸镜北道墨山郡人民和铁路工人群众展开忘我斗争，仅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就恢复了350多里公路和数十公里铁路，而且在恢复居民的饮用水、供电和通信网的工作中，也连日取得成就。